伤悲已经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

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，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 你说我像鱼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。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心痛，望苍天，